英明知道，这次谈话既不能算成功，也不能叫失败。可以预见，陈诚最后两句话的意思，应该是说以后他所施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，只是不知道究竟是针对石毅的，还是针对他的。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抽了会儿烟，英明忍不住往家里打了通电话，可是他家里没人。抬头看了一眼时间，才反应过来，这个点估计他父母都在忙活自己的事。英明摇了摇头，自嘲地放下电话，然后长出一口气，把自己窝在沙发里，表情有些微妙的恍惚。石毅没有隐瞒和陈诚谈话的事，当然英明也不会瞒着他。把这事跟石毅说的时候，石毅皱了下眉。 他说什么了吗？ 他说的你都可以想象，基本上应该差距不大。 谁都不是糊涂人，这种情况从两个人在一起的最开始就各自在心里都想过一遍了。不得不说，陈诚的态度要比英明以为的缓和。看得出来，石毅虽然说过自己的家庭亲情不算很浓郁，可他的家人是真的很关心他。想到这里，英明抬头看了石毅一眼。 哎，我说，你也有空多回家看看吧，你父母住的又不远。 正在收拾文件的男人敷衍地应了一声。 嗯，他们出去旅行了，等他们回来。 之前陈诚也提醒过他多回家。其实石毅并不是不想回去，只是经常回去了，一家人也没什么话说。他父亲无非就是态度严肃地问问他工作近况，然后他妈妈再从生活唠叨到工作，最后反正也是拐到结婚这种老掉牙的话题上。总觉得可能是小时候留下的距离感太强了，以至于就算现在彼此都非常想补救，都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搞得场面太过刻意，谁都尴尬。公司最近的问题是越来越多，陈诚所给的压力虽然不是什么致命的打击，但是在行业之内食羊窜得如此迅猛，当然也会犯到一些大公司的机会。尤其这行之内几乎没有白手起家的良民，哪个都是有些背景的狠角色，知道消息的速度一点都不比石毅这个公司的总裁慢。想当然，落井下石雪上加霜是不遗余力的。社会的规则就是这样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英明看出来，石毅其实没有多少用心花在家里，他现在大部分注意力都在公司上。想起陈诚最后那句话，英明下意识地皱了下眉。其实石毅的问题就算陈诚不说他也很清楚，只不过他比陈诚多点信心，或者说这时候除了对石毅有信心，也真的做不了什么了吧。英明他们那部电影当时的计划是两个月筹划，四月初开镜，正好那时候王一奇和英明那部电影差不多上映了，就着话题和曝光率也可以为电影做一套宣传。大家都是圈内人，这套运用规则比谁都熟悉。英明从来不喜欢炒作，但是并不排斥炒作，如果对电影真的是有帮助，不触犯他底线，他都无条件配合。也所以开镜的时候新闻真的是造势的很大。首先，同性恋这种禁忌的话题本来就是娱乐圈里最容易拿出来做噱头的，英明和王一奇是圈内好友又人尽皆知，搭配一些刻意选过角度的照片和剧照，加上电影的导演和编剧都是最近几年非常被看好的新派导演，就算想不为人知都不太容易。首发预告片那天，新闻媒体聚集的程度也算是盛况空前了，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地等着第一支预告片公开。因为这种题材不可能公映，所以无论到时候发行方准备用什么形式进行发售，国内想要看到这电影要等待的时间都不会短。英明和王一奇都到场了，故意把两个人的椅子安排在一起，记者们抓拍着所有他们靠近说话的瞬间，从满意的笑容来看就知道可能连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标题都想好了。王一奇扫了一眼台下，嘴角很刻意地勾起一个弧度， 你家那位醋公子看见这个发布会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气得吐血啊。 他一直都知道石毅不喜欢他，正如他不待见对方一样，只不过出发点大概不同。他不喜欢石毅，纯粹是因为这种高干子弟的做派他看不顺眼，因为他跟这种人打过太多次交道了。从朋友的角度，他纯粹不怎么想看到石毅和英明有牵扯。事实证明，他当初的预感是准的。从他们彼此认识，事情就一出接一出的没停过。而石毅讨厌他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外界一直对他和英明的关系有所臆测，尤其是当初刘丽那件事，媒体炒作英明的性向搞得真真假假，石毅这种性格忍得下去就是见鬼了。但是就这一点，王一奇表示内心很爽，所以他甚至故意去撩了一下英明的头发，听到旁边一阵嘁哩咔嚓的快门声，笑得越得意。而他旁边另外一位当事人连无聊两个字都懒得评价了，敛下视线决定不予回应。用寇金的话说，典型的狗咬狗一嘴毛，就这么点乐趣不好再剥夺了。不过其实这种尴尬的时候打着性向的擦边球来做宣传，英明并非是没有顾虑。之前陈诚跟他谈完之后，并没有实质性的做出什么明确算是警告的事，他也担心到时候媒体的造势会刺激到陈诚。可电影毕竟不是他一个人的，情势如此也没办法。第一支预告是导演亲自剪的，完成版其实英明和王一奇都没看过，因为电影一直拍得很低调，为了维持那份神秘感，后期制作的参与人员一直是严格限制的。按照一般的规律，那段床戏应该是会剪出来，毕竟当时就有消息泄露出去他们会拍，只是因为提前了拍摄的时间，所以媒体没能套到料。现在都说预告片是导演亲自剪的，内容自然就可以想象了。果然三分钟的预告片一上来就是非常露骨的镜头。导演表示，这段戏放在电影正片里的内容其实是很有限的，但是因为王一奇和英明拍的都太好了，所以他实在舍不得就这么给剪辑掉，就放在预告里让大家过过瘾。在现场看拍摄的话，真的会感觉这两个男人是彼此相爱的。这番话呢，当然是场面话，但是很成功的引起了满场围观人群的强烈反应。王一奇唯恐天下不乱，笑着打开麦克。 哎，英明的身体是我见过最性感的。 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大屏幕上放的就是英明半裸的后背，完美的肌肉曲线，无论是从美感还是诱惑力上，都相当有说服力的印证了王一奇的恭维。下一刻，所有记者把话头丢给英明。 英明，你拍这段床戏的时候有什么感觉？ 这明显带着暗示的问题，问得旁边不少人都暧昧的笑了。英明从善如流的笑笑，态度十分配合。 感觉挺好。 简单的四个字，在场的所有记者估计都不愁回去的新闻标题了。